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好啦，我哋上次讲完 PS2 年代嘅各种奇奇古怪硬件问题， 啲技术捻嘅问题， 系时候轮到 最捻大部、曾经系 咁啊。如果讲 PS2 嘅镬系隐藏于盛世之中 ，PS3 嘅问题就大家玩家肉眼可见嘅大镬了，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喺听我上一集之前知唔知 PS2 咁多问题啦，但我亦都相信经历过嗰段年代嘅玩家一定知道 PS3 有几大问题，呢、這个真系唔使我讲噶， 系物理，因为 PS3 第一代部机大很到咧，黐线系坚大 大重贵。 即系同，但系当然啦，唔好同而家 PS 5比啦，而家 PS 5部已经唔系叫大部，系超离谱噶啦，成电脑咁大 size。但系 PS 3嗰年代，佢系大部到啫，好似啲好古老嘅 DVD 机咁嘅 size， 大佬一大嚿又重。我嗰部机咧摆喺度咧，哇！即系千万唔好跌亲只脚，唔系只脚趾一定断。 不过佢依然仲有个纪录，暂时都未有人破到。虽然需要睇你定义啦，主流主机开售的时候最贵嘅纪录。当然我知道有贵过佢嘅，譬如当年嘅呢套之后。 冇啦，佢 唔系嗰啲边旁小杂嘢，即系仲有啲系，譬如呢个 PSX， 佢唔好讲啦，嗰啲根本上如果唔入，即系唔系主流嘅嘢就 睇主流嘅嘢，系佢系发售系最卵贵嘅一部。不过呢样但系问题就系、是，其实就算买到呢个价钱咧，佢都系蚀紧到抽筋嘅。当年系有人计过佢新机嗰阵时候，每部机嘅生产成本，净系计生产成本嘅话，佢卖嘅时候好似卖60,000 yen 啊嘛，每一部要蚀100%。即系成本系100,000 yen以上，我唔知道点样搞出嚟，唔系点解？我而家就开始讲你听佢点样搞出嚟。第一喺佢出之前咧，大家应该听过好多嗰啲吹水同埋呢个 sell 嘅缩骨市 ，sell 即系 PS3 嘅 CPU 啦。当初咧系冇 GPU 嘅，当初咧系个谂法系又系 CPU 一个做晒，所以咧佢当初喺设计嘅时候咧 ，Sony 主要系搞多量啦。搞多两部件，所谓 PS 支付当初的设计是加强 CPU 的浮点运算性能，然后令到它可以兼任 GPU 那份，这个完全是历史的大势而行的。当年为什么会出现 GPU， 为什么有出现专门画面去做的事，就是讲因为浮点运算，即是弹球要快不复杂量多的运算，这件事CPU 做是吃力不讨好的，它的浮点，这个就是讲的浮点运算问题。所以一个专精于浮点运算的运算中心，即是 GPU， 就是变成非常之必要的东西。你当年虽然你将它二合一了现在 GS 都好啦，你尚且都还是懂得分开两粒东西啦。现在你又将它调砌回一起，逆历史而行。咁啊，结果咧就系、是、后屘就发现唔得，佢又浮点运算性能完全满足唔到佢应该要有嘅功能。即系你作为一部 PS3， 即系一部 PS2 往后世代主机，我唔理你后边系点样架构成啊，你最终 3D 嘅运算能力点都要强于前一代段倍计先啱噶嘛。但系 Cell 设计到一部就已经发现唔 work， 唔捻掂。结果是要Sony你同佢讲 ，OK， 我搞我砌翻个 CPU， 我砌翻个 GPU 俾你。然后佢仲谂住自己开发，佢系谂住自己开发之后搞咗一轮，都发现系唔 work 喎。喺呢个时候，佢先谂都系死死地系搵外援。呢、这个 PS3 嘅开发系大概系2000年到2011年左右开始出现嘅，或者呢个 Cell 嘅开发啦一样啦。佢系去到拖到2004年先死死地地开就嘅 Nvidia， 咁有啲人话系 Nvidia 坑鸠咗佢。第一喺价钱上面肯定系坑鸠咗佢嘅，但系喺性能上面 Nvidia 系交足货俾佢嘅，系最少系根据甲方嘅要求交俾佢啦。咁问题就系嗰阵时2004年，我提一提各位 ，PS3 系喺2006年出产。一个2006年就要量产完在街道卖的东西，你2004年才跟我说要设计，是设计啊。 就设计线到那个。 所以 Nvidia 都是被他坑够了，不过就有这样的甲方你就要这样的乙方啦，你明白 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是啊，你给了这样的条件给钱咯。所以对 Nvidia 那些是很大的挑战来的。那 有人话点解话 Nvidia 坑咗佢咧？就系、是、因为佢嗰粒系我唔记得系几型号系几多啦，已经实际上几多咁样，系一粒阉割超频版嚟嘅，有部分地方系少咗嘅，但系喺频率上边同埋某啲地方性能指标上面咧系加强咗嘅。呢样嘢就好得意啦。就但系呢个镬咧，有啲人就将呢个镬甩咗俾老王，话系 Nvidia 坑鸠佢。但系我根据我最后睇翻出嚟咧，未必。这个思路就又是九多良的思路来的。他当年现在 GS 那个玩法就是我粒 cell 的浮点运算力这么强，我虽然做不到个完整的显示核心，但我可以帮你搞的嘛。所以在他给这个 Nvidia 的要求里面，在某些 cell 做到的浮点运算上面一大刀大刀地剁下去。他当初想的就是我 cell 帮你做部分东西，咁你咪唔喺呢方面可以阉割緊啲，喺其他方面咪可以加强囉。理想好分文，现实好骨感。结论呢，但係唔好意思，嗰部分 sell 系从来冇帮到你手。以我所知啊，话唔定有好劲嘅游戏制作者可以做得到，但係一般而言系做唔到嘅。结果搞到粒 GPU 系非常之畸形嘅。嗰粒 GPU, 你諗下 Nvidia 佢都做开咁多年 display 卡，佢搞出嚟嗰样嘢点解会出问题？好明显就系甲方嘅问题啦，谢桑你啦。佢出嚟要求咁奇葩，喂，你甲方要求咁嘅嘢，我俾翻你要求嘅嘢，唔系我嘅镬喎，你嘅问题嚟嘅喎，呢个你要求嚟噶嘛？即系所以点解佢搞到佢最终 PS3 无论系个 CPU 就算啦，冇得对比，那个 GPU 系可以对比噶嘛？理论上嘅性能其实系强于Xbox 360噶，但系佢个画面几乎只能同人打个五五开。 依个都系 Xbox 360最红年代嘅，最威风啊！咩？嗰时一来多 game 出，二来就系佢性能亦都真系差唔多，即系睇出画画质啊！大家表现其实差唔多， 大概早半年出， 系啊， 好似早接近成年添嘛。 当时好香港，当时如果唔系有三雄嘅问题嘅话咧 ，Xbox 360都基本上系一个相当正嘅主机嚟噶。 我啱啱谂紧你讲佢好红嗰阵时候，我谂紧，我以为你想讲埋三红嘅他， 唔系三红其实一样嘢就系，因为佢多，因为多人买，咁呢个问题先特别明显。 啊，唔止啊，我讲三六零嗰阵先讲，我继续翻讲翻嚟先。咁 sell 呢个部分兼任 display 呢个光荣传统，之前有玩过嘅，咁啊同佢 EGS 系一脉相承啦，你可以叫。咁而 EGS 本身去咗边啊？喺部 PS3 入面。呢、这个亦都我哋上集讲嗰阵时候，都提到少少噶啦，就系佢当初本来冇打算嘅。点解？因为九多良认为呢个 cell 咁强劲嘅性能，就算架构唔相似都好啦，我完全可以通过暴力偏移去模拟翻 PS2 噶嘛。所以佢当初系好早就要求咗 cell 要模拟 PS2。咁问题就系咧，理想好丰满，现实好骨感。结论就系 cell 就算谷尽全力。都模拟唔到 PS2， 咁佢又要将个祖传加法又要攞翻出嚟啦，咁我唯有将个 PS2 塞落去咯，依家 GS 塞咗落去。但系问题就系啱啱上集都睇到啦，呢嚿嘢系后嚟追加嘅，所以佢个连结系非常之轻度嘅。咁有两个啦，可能有两个考虑啦，因为当初 PS2 点解会咁深度同上一代嘅 MIF 嗰粒 CPU 去连结，系因为佢直情系将佢设计埋去入边蓝桥一部分啊嘛。但系 PS3 咧，第一系后期加入去，第二我估嘅就系呢个系估嘅，佢亦好可能系想谂住就系呢个系过渡措施嚟嘅啫。你就后面你都事实都有嘅啦，除咗第一版系一个完整嘅 EGS 之后咧，佢后尾出欧洲版的时候就已经将 GS 斩咗啦，得翻 EE， 因为 display 嘅部分其实你大可以俾 RX S 做嘅，即系 Nvidia 嗰粒啊，减粗去做。咁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系依家 GS 嘅话，我完全可以将 PS2 嗰度 set 晒落去，但系咁样阉一半嘅话，我写游戏的时候怎么办？又系啊，攞嚟坑害队友用嘅，开发商叫苦连天。你要用一粒 EE 再加个 RXS， 所以你谂一谂到佢个支援系几咁大嘅问题，坑死人啊！呢嚿嘢真系。咁后尾佢又直接将连个 EE 都斩掉埋，咁啊纯粹由 cell 去做出嚟，可想而知就系好捻多。而家唔系讲紧嗰啲咩特殊晶片啊、特殊设计啊嗰啲嘢，系非常之多 PS2 嘅游戏根本喺 PS3 行唔到嘅。咁本来佢哋应承过咧，就系最终会全部支援翻向下兼容噶嘛，但系呢个承诺系从来冇实现过噶，最终就系一扎人玩唔到就系玩唔到。 就算而家 就 PS 5的所谓的玩翻旧 game 啊，都系 PS 3都特别麻烦嘅。PS 3有一个系佢系某个 plan 先有得俾你可以玩翻旧 game， 仲系有部分啫，唔系全部。屌佢咪 嗱呢个除咗版权问题，都亦都关呢个 sell 或者系个PS 3奇葩之极嘅结构。咁啊，先讲佢粒 CPU 啦 ，GPU 就冇乜嘢啊，基本上就等于呢、这个NVIDIA 嗰粒现成产品系魔改版嚟嘅啫。咁啊，现成产品嗱，先讲下喺console 机入边现成嘅晶片改系主流中嘅主流嚟嘅，无论系当年老任 Famicom， 我唔记得系改边粒啊，我曾经记得，但我而家唔记得咗啦，系都系用现成嘅某粒 CPU， 佢觉得诶呢、粒啱啦，正啦。个价钱啊、性能啊、功耗啊嗰啲嘢啱我使用啦，咁佢就同嗰间厂讲：嗱，我呢啲我想采购大量采购嗰啲嘢，八万千万计噶啦，咁啊，你设计重新设计一个同呢粒相似，但系某啲地方我要点，咁啊适应游戏相关嘅性能，所以都系点解呢个游戏专门嘅游戏机个价钱可以比同性能嘅 PC 平咁多嘅原因。因为佢 阉咗好多，阉咗多 唔需要嘅嘢 喺游戏机上，游戏机上面好需要，但游戏机样完唔需要功能啊嘛。因为电脑嘅 U 本身佢除咗游戏方面，佢仲有其他需要嘢做嘅嘢啊嘛。但系咁喺游戏机上面佢唔需要嘢，佢阉咗佢，然后将阉咗部分夹喺住游戏机上面，变咗个游戏特化 U， 咁价钱咪平，性能咪强咯。唔系点解而家家用而家部 PS 五，佢依然佢性能系好过你同一级数，即系话大家五千蚊嘅话。P.S. 五系绝对压倒性赢你 P.S. 五，你五千蚊电游戏机噶。 嗱，但系呢个例外例子就啱啱我哋上一集就提过啦。Xbox 因为随后现成嘅 C.P.U， 佢系成本其实系居高不下嘅，即系佢个成本同 P.S. 三有啲相似，买一部就蚀一部，即使一部$299，佢系成本就$600美金。Xbox 啱啱出嘅时候，虽然 Microsoft 俾得起呢、这个另一话，但系。当年是因为这样搞到它的成本是很贵很贵，这个大正常厂商可以不这样做都没有，但是 Xbox 是走投无路的，三间大厂都不理它。刚刚说 Sell 的独特之性，即是现在这个时候去看起来都是非常之不可思议的，它是理论上有人叫它九核心 CPU， 因为它是一个主处理器再加八个协处理器。协处理器意思即是话佢本身嗱，佢同呢个多核有少少唔同啊。因为就算而家哪怕现在 CPU 会有大核、细核啦，甚至超大核都好啦，佢就算一个细核都好啦，佢系一个可以独立完成佢所有做嘢嘅嘢。即系譬如你电话，尤其是电话咧， 所以叫高效核心同埋省电核心嗰种咯。 啊，因为佢相对比较睇电源啊，所以佢个细核。都有时系我净系个细核嘅，佢喺一个待机或者一个低功耗嘅状况之下咧，系会熄咗啲大核，佢净系由细核去运作嘅。细核依然系可以独立运算嘅，但系 cell 嘅架构唔系咁样嘅，佢系一粒完整嘅核心，再加八个残废的。佢或者系咁讲啦，佢运算能力上面咧，其实系强过主处理器嘅，理论上啊。但是它是没有主动，它只是懂计数，即是你可以这样理解啦。它一个只是懂计数但是什么都不懂解决问题的。或者你当是一个工厂来为例，一个主管会决定你要生产什么东西，怎样生产，如何怎样铺排那些东西，一个主管要计算这些东西，但是真的落手落脚做的不是它的嘛。它是找工人，很多工人帮它啤啤啤啤啤啤嘛。那些协处理器就是那些只是懂得啤啤啤啤啤的东西。你真的说大家一起落手落脚去啤东西的话呢，佢哋系甚至仲快于个主处理器嘅。问题就系佢哋唔识去决定要点样啤，几时啤，啤啲乜嘢呢啲嘢，系所有嘢都要问个主处理器。而当初设计嘅时候咧，为咗节省成本，系为咗节省成本啦，同埋降低功耗，佢做咗个妥协的决定。原本唔系咁样噶，各个协处理器之间系唔识沟通的。而家嘅 CPU 多啦，核又好多 CPU 都好啦。CPU 之间是懂沟通的嘛，你计这样我计那样，大家啲嘢怎样做的嘛，佢唔系㗎。所有嘢都系要问主处理器，经过嗰条细捻到爆嘅线，结果就系塞车塞到黐筋俱全，去到后尾开发游戏的时候，有我唔记得边档，应该系大厂嚟，唔记得 Capcom 定系边间大厂，总之系啲相对比较大嘅大厂啦，喺度讲好似 Sega 系咪 Sega？ 是但啦，总之系啲技术力著称嘅大游戏大厂啦、嗯。有讲过佢个 CPU 应该讲佢协处理器开到第三粒打后冇性能增长，超过三粒的时候，第四粒开始系会性能倒退。 咁开咁咁粒把捻啊！ 唔好问问狗多粮，即系 戆鸠设计， 好捻戆鸠。呢、這个当年我已经听过噶啦，即系我谂黐根啊！即系呢个设计嘅奇葩系好奇葩嘅一个设计嚟嘅。而呢样嘢其实点解原因就要介绍我哋嘅珍珠队友。虽然 Sony 喺硬件开发上冇少做过猪队友，但系珍珠队友呢、這个 IBM。曾经的蓝色巨人啦，曾经何时，即系喺嗰个年代啊，喺我哋细个嗰阵时，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咧 ，IBM 就系等于电脑。喺八十年代 ，IBM 就等于电脑。啱啱出嗰阵时，所有机都系 IBM 嘅模仿抄袭品，甚至 IBM Compatible PC 啊嘛，当时嘅打住就系呢样嘢啊嘛。 甚至系现在讲 Intel 又好，苹果又好，嗰类所有电脑厂都系抄佢嘅，最初都好咯。但是那時候他已经退出了家用市场了，最后就是剩下 Apple 的市场啦，虽然 Apple 后来就换了 Intel 大家知道 啦。没办法啦，因为当时 IBM 的618真的不准点嘛。 嗱这个你想返清这个时间是记不记得这个时间点在哪里啊，就在 PSP 开发前啦。这个 IBM 的猪队友的猪动作真的非常之多，猪都算啦，最要不老实这下才衰。嗱首先呢，找是 Sony 首先找 IBM 的。原因就是因为 Sony 最初找东芝就是想做 sell 的架构出来。咁东芝同佢讲，喂大佬，我来打酱油的啊，你唔好諗到我咁劲啦。点解会找佢呢？有传就是因为佢之前系 PS2 同 PS 都系用MICM 是但啦，嗰间厂应该已经接咗啦，就俾一间公司收购咗，嗰间公司叫东芝。咁所以佢最初呢就系諗，咁你收购咗佢啊嘛，咁啊你处理埋佢啦。跟住东芝就话我冇能力喎、啊，喂大佬你个设计咁宏大，我点搞得掂啊？咁啊佢嗰时就系揾到当年都其中一间最强嘅 CPU 制造商 IBM。嗰、个年代咧就啱啱好就系呢个 Apple 用 IBM 嘅末期，同埋嘅嗰阵时嗰个时间啦。虽然喺家用电脑佢已经几乎要系嗰阵时已经俾人嫌紧噶啦，又热又慢噶啦。那个年代人哋已经行紧两三激，嗰阵时仲你一激都未到，都可以搞出嚟嘅。不过就算啦，但系佢喺 server 嘅设计生产方面依然系业界最强没有之一。嗰阵时依然系啊，咁啊，咁佢话既然你咁劲，我冇揾到啲整 server 嘅公司得啦啩，蓝色巨人冇死啦啩。当初 Sony 系咁样谂嘅，即系大概咁样啦。 结果系嘢。 结果咧就系、是，如果你而家知道现在 IBM 长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佢真系，即系你搭沉船，即系无论系就船要沉的时候，你先上去搭，定系你搭沉咗佢啦都好啦。总之就系喺佢滑落得最迅速的时候，你上船，即系上呢、这个上船时机真系，即系冇得顶，冇捻得顶。咁啊，去揾到佢就 IBM 作为一个做 server 最出名，曾几何时最强嘅人。佢當然係接咗呢單生意啦，冇緊要，你話做我咪做咯，寫明賠温紙唔緊要。其實先講下三方都要俾錢同埋出技術㗎。 嗯， 咁佢當初開發嘅時候咧，其實最初嘅版本咧係要仲要勁啲啊。當初第一個設計嗰陣時咧，設計出嚟係四個主核心，再加32個協處理器，係一個超大規模嘅 CPU 嚟嘅。呢、這個亦都係一啲啱啱事啦，就係、是、其實 IBM 第一樣坑隊友嘅地方就係、是。佢当初设计呢个有阵时根本系攞嚟做 server 嘅， 因为 server U 本身系大量嘅用户同时间处理大量资料。喂，本身夹 server U 同埋夹用游戏机嗰个 U 嗰个用途根本就完全唔同。你冇可能揾将一个开发 server U 嘅公司落去发夹用游戏机嘅，大佬。 嗱、呢个咧就唔知系边个影响边个啦。因为九多良当初设计 sell 嗰阵时候，有冇留意个 sell 呢个字，即系 cell 啊？除咗解电池之外。电池的一粒组件啊，最更加要是细胞。当时有部分是直接叫做细胞核心的。我唔记得呢个是官方定是其他民间改的中文名啦。总之是有叫它的细胞核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想着呢，就是一粒 U 是可以跟其他 U 去协同运算。它的结构想着是这样的。所以都是，但这样结构其实在 server 界是很常见的。 最常见就是大家同步运算。我唔记得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呢、这个挖壳又好，即系嗰啲计算蛋白质折叠都好啦，系好常用呢种嘅结构嘅，就系、是、一个部分系负责派嘅，一部分系负责计嘅啫。即系我哋如果你做过你就知道你蛋白质折叠嗰啲啊，你部电脑净系负责计嘅啫。要计啲乜嘢？全部都系远端嘅一部嘢去话你听，你要计啲乜嘢？个结构系咪好似啱啱我所讲主处理加协处理器嘅运作模式？就唔知系边个影响边个啦。当初九多良提出咁嘅嘢之后咧 ，IBM 话啱，正好一拍即合 ，server 就咁样做嘅。咁佢所以佢当初用呢个 server 嘅思路去设计 sell 咧，你又唔可以完全将个责任归咎于 IBM， 真系坑害咗 Sony 嘅。你当初咁要求噶嘛？ 一句愿打愿挨啦，重复嗰句， 即系等于我成世人都冇见过你咁样嘅嗜好，即系我弹出大侠，你打我一笨，你话噶，大家听住啊，佢话噶，佢话要 server CPU 噶，呢、这个 IBM 就非常高兴，顺理成章咁用呢个思路去做出嚟。 结果 发现就系测试版嘅 CPU， 我粒4+32核心嘅 CPU 多出嚟嗰阵时候，佢要求核心啊个频率。是四G，佢就话哦，大部分嗰啲可以去到四G，甚至有部分家电可以即系俾电超落去啊，可以俾到六G咁高，咁啊几好嘅。咁粒 CPU 嘅功耗系几多啊？一匹1000W 吓？ 咁你明白点解佢要阉啦？1000W啊，大佬系讲紧净系粒 CPU 啊，要食你1000W啊，同你部 黐紧线呀？ 黐就系一个电暖炉咧，点解啊？嗰、那个年代嘅 server CPU 系咁嘅，如果唔系，点解要上水冷啊？点解要咁大个风度啊？点解咁强劲？而家嘅 server CPU 其实都系咁样噶，都系咁样食电噶。 因为佢唔系唔需要考虑电源电力问题啊嘛，唔系点解 AI 啲人话 AI 食电，一就系 AI 需要大量嘅运算，而大运算需要大量嘅电，佢唔会同你谂住悭电嘅问题噶。但系问题游戏机你唔可能游戏机，而家用游戏机你系唔可能唔考虑你散热同埋你电力问题嘅，大佬成千个黐引线就打机仲使用咁多电 啊！所以结果就系、是、而个价钱亦都好恐怖啦，你都谂到啦。所以佢要为咗塞落 PS3 入边啦，佢开发出嚟一个，佢开发个四核心版嘅 shell 系还一回事，佢最终塞落去 PS3 嗰个咧。因为你先讲话嗰阵时就系开发紧 sell 呢个架构，而唔系 sell 开发紧 PS3 CPU 啊，所以咧佢最终咧就系、是、哦，咁我整一个大嘅，然后缩细佢咪得咯？呢一样嘢喺 CPU 界从来屡试不爽，永远炒锅。就等我哋讲紧呢个 Intel 而家嘅移动 display 喺新架构之前啊，最新嗰个我知道好靓。喺之前我哋 notebook display 系热喺度辣着噶嘛。你屋企部 MacBook Pro 啊，点解会辣屁股啊？喂，大佬，你用粒 desktop 去降压降频去俾 notebook 用，梗系热辣辣，梗系食电噶啦。呢样嘢喺 server 机缩落去台式机或者系呢个家用机同台式家用电脑差唔多啦。呢样嘢入边系一样嘅，喺 server 可能还堪用嘅热量同功耗，落到落部电脑上边咧，就会变成性能孱弱，但系热力同功耗热到爆炸。佢仲要顺便再加咗个价钱爆炸呢样嘢添，即系因为咁，所以佢唯有就开始做阉割啦。呢样就呢个恐怖嘅开端了，可唔可以咁叫？佢就算啦，佢斩咗两样嘢，再次开错一次历史嘅倒车。佢斩咗分支预算同乱序执行。分支预算乱序执行呢样嘢啦，乱序执行咧就简单啲，简单讲就系有咩做咩，啲核心啦。个运算的时候有咩任务嚟，手到拿来就系、是、咁样咧，个效率会比较高嘅。但系缺点咧就系发热会比较高，功耗会比较高。分支预算就比较复杂。你听翻我哋唔记得咗边一次讲 M1 的时候有提过呢样嘢嘅分支预算 ROB 嗰啲 something like 嘅嘢。总之你简单理解就系斩咗呢两样嘢嗰阵时，会令到个发热大幅下降。用电发热会同一回事啦，用电等于发热啦，呢、这个能量守恒定律。用电同发热会大幅下降，个大问题就系佢会令到佢运算会慢咗好乱多，同埋有好多各样嘅开发困难。因为原本你系一个八足咁多爪，好多只手捉手出嚟去做嘅，而家变成得翻两只手，你要一个一个嚟，所有嘢你都要逐个做嚟。你谂下，净系分配任务呢样嘢都可以分死佢咯。咁佢一个咁样嘅架构嘅一个 cell。所以点解佢会不 断地下修佢个性能，因为最初咩模拟地球嗰嚿嘢咧，唔系完全冇根据嘅，因为当年嗰粒设计出嚟4+32核心嗰粒完整版嘅 cell， 佢个运算能力大概有1 T 个 full， 而当年差唔多时间嘅嘅一部超级电脑有4 T 个 full， 多少系几倍嘅啫。而嗰陣時嘅超級電腦已經可以做到地球嘅氣象運算，全地球嘅氣象運算。大家知道超級運算機喺 AI 出現之前，或者係 AI 興起之前，最主要用途就係計天氣。呢樣係非常複雜嘅嘢，因為牽一發動全身，所以係需要非常之強大嘅運算力。現在都係香港天文台有部香港全香港最強勁嘅超級電腦，就喺香港天文台，就係攞嚟計我哋嘅天氣嘅。你成日話唔撚準嗰個天氣啊，就係用香港最強勁嘅部電腦計出嚟嘅。都以上次系咁，仲系现在，所以当初话有部超级运算机可以模拟全地球嘅天气咧，系真系新闻嚟嘅，科技界最少系。而佢哋点解阿九多良可以吹得出嚟话可以模拟地球咧？系咁样走出嚟嘅，就系话你一部有4 T， 咁我几部连埋咪同你差唔多咯。系咁，佢个冇逻辑系咁样嘅，所以点解会不断咁缩水咧？一嚟就系 sell 个开发。个理论性能不断要向下收，由理论性能变成实际性能要下收，然后由四主核心变成一主核心，呢个又要再下收，然后因为佢跑唔到四极稳定咁跑四极频率，理论上 cell 系可以行到四极嘅，问题就可能你要万中挑一，要挑 CPU 睇，即系大家应该听过呢样嘢噶啦，唔系粒粒 CPU 都可以跑到好高频率嘅。有啲要低啲，但系如果你全部都要四激去做标准嘅话，即系三激打下嗰啲全部你都要抌咗佢噶咯。即系呢个我哋讲 M2 的时候，又系个 Apple 的时候，都有提解嗰个 Tim Cook 系点样可以令到佢个悭嘢，就系令到佢不良品呢啲次残次品啊，尽量减少佢。咁如果你将个标准提高嘅话，就等于提升个不良率噶啦。呢样嘢系等同噶。咁所以佢又要由呢个四激再斩到 3.2 激，仲要唔系下下行到咁高，咁先可以勉强压住佢嘅功耗。即系佢经过一而再嘅大幅缩水之后咧 ，cell 个性能由佢原本理论值非常之丰满，几部机就可以顶到一部超级计算机，去到最后边赢到部电脑已经算你执到。我唔记得大家记唔记得啦？最终讲 cell 嘅性能就系不强于 P 不弱于 P4。我 friend 喺度吐槽，当年嘅吐槽嚟噶。我睇到呢个 P4 嘅性能如何进步，当年讲紧可以模拟地球，最终系话你听不弱于当时，因为嗰阵时系讲紧 Pen D 嘅年代啦，已经系咁啊。呢、这个理论上叫做九核心嘅 CPU， 就系各种嘅问题走出嚟，就系因为当初想得太大，最后边要不断咁斩，加嘢容易，斩嘢困难。你一斩牵一发同全身，而呢个咁独特嘅游戏嘅结构啊，你谂都谂到要开发佢游戏，杀烂咗我啦！但系冇啊，协助 PS2 嘅余威， 佢仲系多人买嘅。但系真嘅 PS3 其实一个几尴尬嘅，喺市场定位就一个几尴尬，就系讲好卖咧，佢其实喺咁多代嚟讲，其实几唔好卖嗰部机嚟嘅，算系即系相对啊，即系有比较嘅伤害就系佢都几唔好卖嘅。部机大部又重又热。麻飘烦摆放唔知咩咩方摆，咁咧游戏又唔系特别玩游戏，佢最有名游戏咩 ？MGS 外国者之枪咯，就系嗰次出噶嘛。其实画质系 OK 系好嘅，甚至而家你玩翻MGS 4个画质依然系掂嘅，但冇办法啦，你部机咁麻捻烦。 我要提一提醒啊，你讲画质 OK 呢样嘢咧，其实好大系老王嘅功劳嚟嘅，其实。同一个啱啱讲唔记得边间厂嘅开发、那个开发主管入面讲过，都有另一样嘢啊，就系话我哋嘅开发喺图形开发上面非常之顺利，因为我哋做开 Nvidia 嘅 display 卡呢嚿嘢同 Nvidia 系非常之相似，因为都系 Nvidia 就做嘅咪废啦，所以佢哋开发有部分地方系非常之顺利嘅。我唔知系好说话、好听嘅说话定系咩啦，话佢嘅画质性能强系完全系因为系老王粒 CPU 粒 GPU 劲嘅啫。唔撚关个粒 sales， 粒 sales 系专门负责拖后腿嘅。而呢嚿嘢开发嘅亦都因为咁样不断咁拖，而且投入个成本非常之巨大，系拖到 SE 破产。我唔知大家咁记唔记得 ，SE 系破过产嘅，最终系要 Sony 母公司佢够忙，将佢拆开分咗另一间，我唔记得叫乜嘢，拆开咗两间出嚟，一间就系做游戏开发同软件发行嗰类嘢。 另一间是做硬件和 cat 卡嘢，是这样斩开了两旧 SE， 而家先最终合并回到而家叫 SIE 嘛。SE 当年就是因为这样用晒所有预算将 PS 年代赚回来的钱全部放返晒出去，找呕突呕到自己要成家嘢收皮，都是因为这样的。虽然个数其实都不过是六十几亿美金，听起来好像很多。 咁对于大公司嚟讲，呢个价钱唔系算少钱啦。谂下一个咁嘅手机动画 app 啊，而家都可以值都有5000亿日元咯。呢年头 ，no 对比对唔错，你最直接嘅对比应该系 Intel 开发 CPU 一年用几多钱？100亿，一年用咗100亿，你成个 sell 嘅周期你都系用咗几十亿啫嘛。其实唔系真系好大啊，问题系你玩唔起咁大嘢，就冇咁嘅头，就冇戴咁大顶帽。冇咁嘅屎忽就冇食咁嘅泻药，佢搞个规模，搞多两名咪叫搞呢个规模，设想呢个嘢实在个饼画得太大。一间外行的以 CPU 设计或者晶片设计嚟讲，系一个完全外行嘅人，你设计咗个咁嘅出嚟，整咗一个远超于佢可以承受嘅规模出嚟，唔单止因为咁，所以佢要靠 IBM。啊，先讲啊，呢个唔系 server 总开发费用啊，系 Sony 俾咗出嚟嘅费用啊。因为 IBM 同埋东芝都要俾钱噶嘛，佢烧唔起钱，系因为佢真系唔应该做呢个位啊。佢乖乖地去买现成嘅去改，将现成嘅 CPU 去改，就冇呢个问题。所以呢个亦都系另一个仅此唯一喺主机市入边唯一一粒由零开始，完全由主机开发商设计、制造、发行。嘅 CPU 嚟， 咪濑嘢咯！ 以后都冇人咁样玩过，哪怕唔采购现成品都好啦，都系现成品去魔改啊！呢、这个老任向来都咁样做嘅，其他厂大部分都咁样做嘅，因为佢犯唔起噶，犯唔起呢个本啊！ 安全啊嘛，现成品魔改，起码一样就系、是，就算点改，你起码一样就系、是、 现成嚟啊嘛！ 你唔会太离谱，系啊！你大佬你由头开始设计黐紧线，你知设计 CPU 一种艺术嚟噶。 唔单止系设计的时候嘅费用你要承担埋，仲有中途试误嘅设计。你设计嘅一粒 X86 嘅 CPU 有晒前人可以前驱可鉴，就算你由零开发起，其实你都唔系真正嘅零嚟噶，你都系有好多前人嘅经验，你知道 X86 嘅 CPU 点样搞，了不起咪俾钱买专利咯，系咁多嘅啫嘛。但系 Cell 系真正由零开始做起啊，想太多啦，甚至你可以。用形象咁去讲就係 Sony 加埋嗰两家三间嘢以一己之力去对抗成个晶片开发嘅行业，要做到佢哋做嘅嘢，仲係咁多年嚟啊，累积咗咁多年㗎。呢个不可能咁喎。咁你諗下佢，所以佢设计出嚟会变成整个样子，其实都不系好意外。咁啊，所以唔完全系 Sony 同 IBM 嘅镬嚟啊！除咗你要计呢个当初将个谂头太大谂头嘅狗得量，咁嗱呢边咧就系力有不逮，力有不大家都会比较原谅到嘅。有啲比较原谅唔到啲乜嘢咧，就系顾客嘢啦。360同 PS3 虽然发售时间唔一样，但系佢哋公布时间系前后脚公布噶嘛。Microsoft 是早一点的，我印象中 这个就是可以叫 Xbox 360最光辉年代 Xbox 阵营， 我觉得他刚刚宣布公布的机的时候早一点的，不是早很多，这个传统来的嘛，是主机界的传统来的，输那个会首先发动次世代战争的嘛，从来都是输的发动的，就是 Sega 就次次都是第一个的，都是先个人哋开发的，无论是当初 Saturn 定是 DC 都好，还有前面那部 MD 都是 DC 那些全部都是360都是啦，都是咁样嘅，输过先发动嘅，不过好正常啦。咁呢个唔紧要。呢、这个Microsoft 发布完，跟住轮到呢个 Sony 发布，跟住大家一睇，发现即系技术轮啦，普通人唔睇嘅技术轮，发现诶呢粒嘢咁 Q 似嘅，虽然理论上你都系揾 IBM 去做嘅，但系冇理由似成咁嘅。咁啊，先唔讲你 sell 系由零开始做起噶啦，就算因为零开始，你都可以参考少少 PowerPC 嘅架构嘅，毕竟嗰粒叫 PPE。PP 是什么 ?PowerPC。其实 PP 这个 PP 是 PowerPC 的意思。 就是 IBM。 啊那么人很正常啫，那你找个人他做个汉家本领出来，你他找用回他的汉版招牌的东西都很正常啫。那么即你找个真道号来做设计，那你做了真的 game， 好像妖精尾巴。 好合理啊。 又或者是你做 DQ， 那些角色好像龙珠的角色都合理的啫。那这个就算了，但是你黐不是黐成这样的，虽然两家都是找你做。 咁最终系发现系咩问题呢？当初啱啱发表架构啊嗰啲嘢嗰阵时，大家都仲系估嘅啫。但系最终我哋而家答案系乜嘢啦？冇错，他妈的 IBM 将同一嚿方案攞出嚟俾 Microsoft 用。 屌，真系 呢个就完完全全系恶意坑害了，即系。这个 Microsoft 都两边各自逼佢瞒咗段时间啊，到大真相大白嘅时候已经 too fucking 你了，两档嘢都选择接受。 咁唔紧要啊，而家都系，反而而家都系用 X86 系统啫嘛，而家都系。 喂，大家都用 X86 大家都得得得，即系先唔讲你个 PowerPC 几咁烂，几咁烂啊！嗰个年代啊，就系 Apple 烂到要抛弃佢嘅年代，差唔多系嗰个时间，差唔多就系嗰个时间点。据传呢个传闻嚟噶，传闻咧。当年 Apple 都有问过呢个 sell 嘅架构，问过佢啊，但系佢当佢一摊出嚟，我唔知系 Apple 嘅边个啦，可能系 ship 咗啦，可能系其他技术人员啦，睇完之后就拜拜再联络。你呢个架构我一睇就知搞唔捻掂噶啦，即系呢个系唯差少少就 Apple 都俾佢坑 Q 埋噶啦。 咪 Apple 嘅有一样嘢就系佢喺方面佢就屌你就咩？屌你老母！粒 U 又出得慢又热，根本顶你唔顺，佢就可以嗰时先系一话不说一扭头。Intel 转机 Intel 唔好烦。 嗱，先讲啊，可能有啲人会误会咗啦。其实唔系因为 Apple 见到 Intel Core 2 deal 系 two 啊 ，Core 2 deal 个性能强，费低呢样优点，先转过去啊。因为佢之前其实用过 Core deal 嘅 ，Core deal 其实系一粒非常常之热嘅 CPU 嚟，其实唔会好过当初用 PowerPC 好多嘅啫。不过佢后屘就用翻同一个系架构之后嘅 Core 2 deal。嗰陣時嘅 Core 2 deal 啊，唔係而家嘅Intel 嗰粒就變成同一樣嘅情況啦。但係個後話了，咁啊扯遠咗，咁啊翻翻嚟呢個 IBM， 其實 IBM 都唔係原本完全全心去咁樣做嘅，係佢個部門其中一個部門去咁樣做。嗰個部門就係專門負責同人洽談，製造佢個嗰啲custom 嘅晶片啊。啱啱讲呢啲由主机制造嗰粒 CPU 系客制化嘅晶片嚟㗎嘛。嗰个部门唔知点解将一个本来应该机密嘅 cell 开发资料怼咗俾 Microsoft 嘅人睇。Microsoft 人睇完之后觉得咦 ,ok 喎呢个架构。咁然后攞咗嚟用。系咁样嘅。但问题就系你一开始就唔应该俾人睇㗎嘛。你需要机密嚟㗎嘛。你竟然俾你嘅竞争对手睇，大家都知道。你 Xbox 系要出嘢啦，跟住你 PS 要出啦，你有个竞争对手啦，你将竞争对手同你合作嘅项目攞俾人哋睇， 黐捻线。 虽然理论上你都系其中一个东主嚟嘅，但系你谂都谂到几咁黐捻黐线啦，而佢都知道自知理亏咧，系好长一段时间系两边各自隐瞒嘅，但系最终大家都知纸包不住火啊嘛，大佬。 因为一部机一出咗卖嘅时候。咁最方定拆机，一拆机 唔使出咗卖，冇咁快，冇谂咁迟，好早嘅。咁开发到一半噶啦，嗰阵时咁即系未有实体啊，有好似有样品啦，已经系嗰阵时两边就终于知道咗啦。就你都谂到啦，呢、这个传闻又传人多口杂，你咁多人可以开发只嘢，咁人多口杂，始终佢哋会知噶嘛。咁就对质完之后就 IBM 嗰边承认系冇错，两边都有。咁但系你唔怪得我噶、哦。理论上我都有份开发呢个 sell 啊嘛，我都系主人之一嚟噶嘛，点解就因为人哋 Sony 同 Microsoft 系敌对，我就唔可以俾人睇啊？总之咁样强词夺理之下，大家都系米以成吹木以成舟啦，算系吹你唔捻， 吹你唔涨嗰只咯。 而家咧杂杂唔同嘅开发咗出嚟，因为我2006年就要用啦。咁咧，点解呢个360可以早少少用呢？因为虽然佢系睇中咗 PPE 呢个架构，但系佢唔系好似 Sony 咁天才。一加八，一个 CPU 加八个协处理器，佢系用翻上一次嘅公式，用三个 PPE 做成一个架构，即系三核心 CPU。而家用而家嘅讲法就系、是，咁相对嚟讲佢嘅难度就低好多啦，冇嗰几个雷乱的开完仲衰过唔开嘅协处理器，而且佢系大幅强化咗嗰三粒嘅运算能力，然后再加上当时好劲，当时好劲啊！你记住啊，当时唔系而家，当时好劲嘅 ATI GPU， 所以佢出到嚟个效果都唔差，就系、是、咁样。你话你谂下呢个 IBM 几咁，即系 Sony 本身已经系有九多能量嘅吹神，吹到大捻咗啦，吹大咗翻唔捻到转头啦，仲要 IBM 呢个珍珠队友，唔止猪，仲要系坑你嘅猪队友。最即系有乜嘢惨得过有个猪队友，一个会背刺你嘅猪队友，所以结果啊搞到开发得慢，咁啊而且佢中间仲系喺呢个测试期入边咧， 停工了好像两个月定几个月。结果就是两边有不同的做法。360不等成品的测试，即是他最终量产前要测试。量产前的测试，测试完之后呢就锁定了，那个版本要锁定了，你不会往后量产，你要下一版你才会再改的了。如果不是的话，你没理由我出来的成品两件东西不一样的嘛。即是每一批都有不少少不同的嘛，得的嘛，同一批货的理论上。所以他们要锁定了，跟着要开始去做量产的工作啦。Microsoft 最终选择跳，他找另外找生产商，他不找 IBM， 他另外找生产商去做他的晶片的量产。结果因为缺乏测试，死亡三雄就是这样来的。 唉， 因为没有测试试下啦。 有一样就另一方面就是当时 Xbox 360真的很好卖。甚至到现在标准来讲，佢依然系Xbox 系列最好卖主机，咁多人买主机咯，咁你来咗一定低噶啦，咁即系比份好大啊嘛。 唔关事噶，唔关事噶，系当初嘅一个设计小失误嚟噶。后期嘅360其实已经改良咗呢个问题噶啦，佢脱汗，佢系因为冷缩而进脱汗啊嘛。佢当初就因为唔够测试不足，就冇测到呢个问题出嚟。如果早少少，佢后屘改咗个制作方法啦，改完之后咧，其实个大问题已经大幅减少噶啦。问题就系 too fucking late 咯。变成而家一讲三雄，大家一讲主机就三雄噶啦嘛，即系其实后期嘅360已经冇咁严重噶啦，三雄问题已经就系、是、如果佢当初肯等埋呢个测试，或者佢当初 IBM 唔系停工，唔系好似停电定乜嘢冇咩事啊，总之停工咗几个月啦，而冇咗测试时间咧，宝贵嘅测试时间咧就冇问题。咁 PS 点解会后边咧唔系佢咁英明神武，系因为两个问题，第一。佢唔係好似 Intel 咁樣揾到有人幫佢做量產，佢要靠翻呢個 IBM 量產廠房生產線，咁你就只能等佢回覆。咁第二咧，佢搞 GPU 嗰邊都係好唔順利，因為佢仲要搞呢樣嘢嘛。咁但啱啱都講過噶啦，就係佢先諗住自己開發，然後再揾 Nvidia。佢喺呢個時間入邊，啱啱遇著剛剛兩者一齊去研究，所以 PS3 雖然好撚熱，但係佢係冇三雄問題，類似三雄嘅問題冇嘅。就是因为他迟了，这个是他因祸得福的部分的。本来就自大都不幸了，再加上个猪队友。然后他扭个头发现什么呢？这件猪队友还要是背刺你是为什么？他将个完整版的 cell 拿去卖给人，拿来做 server， 他将个完整版的 cell 拿去做 server， 拿去卖给人。跟着 Sony 才发现你又即是马莎你计算我。我明显是计你啦。虽然最终因为太贵，成本问题唔算好好卖嘅。然后咁，大家可能都听过咁嘅故事啊。美军系买过一大堆，我记得好似200-400部 PS3， 将佢串连起嚟，然后做成一个 server。而且呢部超级计算机，呢、这个超算机个性能同相当性能嘅机，系佢嘅好似唔知几分之一价钱。呢、这个九多良嘅吹水嘅其中一部分，其实实真实系实现咗。而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啦，其实有个计划，啱啱 PS 出嗰阵时有个计划，系一个蛋白质折叠计划，用 PS3 参加呢个蛋白质折叠计划，其实对人类都有咗咗少少贡献嘅，对呢、癌症药嘅开发，我记得佢、个蛋白质折叠系攞嚟做一个前置研究啦，你当系呢个 PS3 server 方面嘅性能，其实又唔系真系冇嘅，只系太过前卫同埋游戏唔需要，我觉得最坑系呢一样嘢。游戏点解要需要一个 server 性能咧？ 唔系呢样嘢同任天堂啱啱相反咯。任天堂就咩咧？彻底地就系唔需要嘅嘢，甚至连啲比较必要嘢悭得就悭。佢就呢、这个系任天堂点乜就系点解佢基础从来唔存在就咩咧？卖机赔机呢样嘢从来唔存在就系佢设计嘢就悭得就悭，佢宁愿你唔够好过俾多你。但系佢呢部机甚至而家 PS 5都系噶，佢系俾多咗你嗰间就系、是。当初 PS5 宣称有 8K 输出，实际上唔好话 8K 啦， 4K 都唔需要啦。而家好多游戏都 唔需要，系做唔到， 用唔着啦。即系嗱，好简单，最简单，我又就咩？用而家 PS5 嚟为之啦。当初 PS5 宣称 8K 玩电视输出 ，4K 输出，但实际上好多游戏 HD 画面已经好足够，你比 4K 多捻鱼嘅。 唔系多唔多余嘅问题，系有好多游戏行 4K 嘅话，连30个 FPS 都做唔到，咁你只能缩。你冇忘记 8K 嘅分辨率系 4K 嘅四倍，所以佢个运算嘅嘢好简单地真系直接乘四， 佢跟你连你连 4K 嘅运算都系掹掹紧嘅，更加唔好话要四倍嘅 8K 啦。呢个系佢斩嘅原因，唔系因为佢。 同埋一样就系、是、呢、这个口罩，呢个都我以前讲好多年啦，真系好多年啦。我由应该讲，我 PS 年代已经叫当系预言又好，吹水又好就系、是，当你画质去到程度嘅时候咧，你成 4K 8K 其实你个肉眼系分辨唔会好明显嘅，去到嗰阵就系 HD 同埋 4K。你当你话你个你同你个你个电视机嘅画面都系嗰一公尺嚟讲，你分别系唔会大嘅。你比 4K 其实你实际上你嘅肉眼唔系唔会有可见地好明显地，哇靓咗好多嘅感觉。咁未安就系、是、咁变咗就咩？系唔需要。你只不过增大咗负，你系都送多四倍负担，但系实际出嚟效果冇四倍，甚至可能根本上冇分别。咁把捻啊，呢个先系问题啊嘛。 咁啊。其实咧，你讲成本削减咧，就仲有嘅呢、这个后尾呢、这个九龙林健喺 PS3 上市之后冇几耐啦，就破产啦，嗰啲嘢就退咗落嚟啦，俾人逼供拱咗落嚟啦，都好正常啫，大佬，你搞个咁卵大镬，几乎将 Sony 赔咗上去。曾经 PS3 出咗之后冇几耐，我唔记得系因为严重嘅亏蚀 ，Sony 争啲成间破产啊，系成间唔系 SE 啊，系成间破产。最终佢勉强先可以净系破产 XCE 去搞嗰样 ，Sony 系元气大伤，成个 Sony 而家搞成咁嘅款，有好大一部分嘅责任系九都能搞出嚟。 啊，我哋特派宣言闹咗好多次嗰个啦，即系好多 Sony 厨咧闹到， 但系你闹还闹啊，九堆粮先系最要个最要闹嗰、那个，佢系出嚟执手尾嘅大佬。如果唔系佢将个 Sony 搞到咁卵大镬嘅话，凭住佢本来咁雄厚嘅本钱，或者调翻转讲，如果系 Sony 最巅峰，唔好话巅峰啦 ，PS2 最巅峰嘅年代就接咗手嘅话咧，系唔会出现啲乜嘢噶。佢以佢嗰个咁嘅个人性格，系唔会搞粒 sell 出嚟嘅，一定唔会搞粒 sell 出嚟嘅。基本上成间 Sony 争少少就俾 sell 去搞到接埋咗噶啦。即系你谂下几咁严重嘅问题。即系，所以点解后尾佢迅速地 PS3 啊，系迅速地阉割咗非常之多不必要嘅嘢，硬件上面阉咗好多。你点解佢后面可以又轻咗又细咗又扁咗咧，又平咗咧？其实系靠佢噶。所以你话佢诸般不是到话佢执手尾呢样嘢咧，喺呢个年代啊，后边就后边嘅事。喺呢个年代咧，其实我咧，其实佢系喺危急之源亡之秋救桑列于倾台之间。真系冇夸张到噶， 即系佢做咩？即系救援投手嚟讲，佢做好啦，算系，起码救翻得翻个场啦。 因为用国家嚟比喻，就系紧缩经济嗰个政府嘅首相又好，总统都好啦，一定系俾人闹嗰个啊！你行紧缩经济啊嘛，但系你唔行，会成个国家破产死嘅。嗰阵时就系佢救翻成个桑尼，所以我唔会俾佢台下个苛责嘅，哪怕佢后边晚年就。算啦吓，呢啲就后边嘅事。我哋而家呢度讲到嘅部分咧，其实系一个救亡主嚟嘅。咁啊，呢个 PS3 就系一个咁奇葩所谓，所以点解佢会一个超乎主流主机嘅价钱，超乎咗一般规格嘅重量、发热、功耗，就系因为基本上全部都系当初立咗一个太大嘅假愿景出嚟嘅。咁啊，即系呢嚿嘢，你又开箱，而且佢当初系开发嘅咁困难，坑害咗几多人？虽然理论上 IBM 后尾有做过背刺行为，但系理论上佢都系俾人坑噶。如果当初唔系佢有人整个咁嘅 sell 嘅嘢出嚟，咁佢都唔会坑，唔会咩？而对佢嚟讲，佢都冇办法噶。因为整完呢单呢镬收山作之后，佢真系俾佢收山仔，跟住 Apple 又一脚踢咗佢 ，IBM 几乎彻底退出呢个。市场咯， 即系叫个人电脑市场咯，退出咗呢个个人电脑一小，佢一咪一样做 server 咯。 啊，即系呢个个人电脑级 custom 晶片嘅市场，几乎噶，因为当年咧系好热闹噶，即系 IBM 话成最大赢家，我唔记得大家仲记唔记得？因为当年都系话用 IBM 噶嘛，大家都系，即系嗰阵时以为系唔知咩前途一面光明，但系实际上就系、是、其实系佢收皮之嘅，即系前兆嚟嘅，已经系。啊，所以咪话呢个 PSV 先系最精彩，不过有部分咧就系、是、大家都知嘅，其实，因为我哋当年已经系喺个未出嗰阵时已经讲紧，我好记得当年我写 blog 嗰阵时已经系写咗好多文章，就系屌鸠 PS3， 而家事实证明，我系冇呃到大家，即系我预计系正确的啦。当初点屌咗咁多，屌下九多零，屌咁耐，即系屌 sell 嗰个嘢，个无能吹水。全部都是事实咯。虽然嗰阵时我系唔知咁多问题啊，即系唔知佢后面背后有咁乱多啲嘢啊。因为我净系睇表象热、重、贵， 同呢个正常嘅主机短小轻薄，同老任嘅讲讲短小轻薄，佢嘅成功之道就系短小轻薄呢个系完全背道而驰啊！虽然Sony 从来都唔讲呢样嘢啦。 系黐线啦！而家部 PS 五啊大暴到，我而家都唔睇见到唔想拎翻去，唔想搬翻去啊！虽然好平。 咁呢个就呢个有赖于而家嘅 display 个发热量，主要系发热量。佢入面好大一个重量呢，你拆开你就知㗎啦。佢入面好大一个重量呢，其实就係个 heatsink 嚟。 不过关于我想讨论另一个问题，我唔想再喺度讲啦，因为呢个系更加一漫长嘅讨论，即係所谓认为咩游戏机去到已经去到一个叫做咩你再咁样硬升冇意思嘅阶段㗎啦。 我哋而家讲緊历史㗎嘛，你讲将来就定将来再计啦。 过去其实应该讲，其实我觉得 PS4 已经好紧够，屌你閪。PS4 Pro 其实即係就唔用PS4 Pro 啊，好多人都觉得而家好乸够啦。PS 又谂下 ，Steam 啫，而家其实都系 PS4 Pro 水 level 啫嘛。冇用啲咩冇咁出 ，Elden Ring 咁顺。咁 PS3 嘅失败，去到 PS4 就叫做咩？基于叫做咩？开发一个成功产品，所以 PS4 我系咁，应该 Sony 系讲最成功产品，系因为 PS3 一乸砰砰声 ，PS3 同 PS2 两个，即系叫交咗两代学费。 我觉得嗱，我个人觉得咋嗱，首先你话你乜乜乜够用嗰啲嘢咧，一定会有人吐槽你五啊六 K 够上网嘅呢样嘢。不过算啦，呢个唔重点。即系 PS4 咧嘅成功咧，其实系全靠对手猪队友。Xbox One 发布的时候，大家仲记唔记得？各种各样嘅问题，虽然唔喺今集嘅讨论范围，但我都讲一句啦，喺对面作死嘅就其实调翻转 PS3 入边 Xbox 360点解成功？其实好大部分都是对面作死的咋。如果不是 PS3 咁作死呢，是不会加成咁。 不作死就不会死。 首先佢因为佢个开发困难，架构复杂，做导致嘅开发困难，成本贵，热重呢啲问题，令到佢迟咗出售，俾呢个 Xbox 360攞先机，而且仲要系佢 PS3 早期啱啱出嗰阵时啊，空前嘅软件缺乏，大家记唔记得个问题先？冇 game 出㗎。当时唔知咩事，而家就知啦。点解佢延期再延期，到延咩嘅？迟人哋咁迟出，你同人哋几乎同步开发，迟人咁迟出，你依然系冇 game 出嘅咧？呢个讲漏咗一样嘢。据传呢个当初因为佢本来系谂住出个 sell， 净系用 sell 去做埋 GPU 嗰部分嘅嘛。佢当年咧，据传咧系做咗一部净系得 sell 开发机俾啲厂商，你要提出开发机俾人嘅嘛。呢开发厂系屌老母，屌到封冚啊！屌话晒你粒嘢连 GPU 都冇，我做条毛啊，做条卵毛啊！跟住嗰啲唔知咩技术人员讲，应该唔系九多良呢啲咁高级嘅人讲，应该啲低下俾你嗰个。哦，冇嘢，我哋攞嚟俾你试下个系开发环境系点样嘅啫。我屌你部机咁卵贵，你同我讲你就系攞嚟测试个开发系统，即系几咁戇鳩啊，大佬！所以点解会啲 game 会出咁后期出，就系因为佢好迟啲厂商先攞到真真正正有全套系统嘅开发机。唔俾大家见到实物嗰阵时做好多，咁啊变成就系、是、其实都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佢系俾一部新主机永远要提咗一段时间做部开发机出嚟，哪怕啲嘢可能系好贵，有啲不足，之如此类都好啦，你先俾人开发住先，咁人哋先可以准时同你部机一齐出噶嘛，因为佢开发机实际上连 GPU 嘅开发机迟。咁当然都包括咗佢好迟确定加入翻 GPU， 好迟先决定要搵 Nvidia， 所以先搞到佢好迟先有开发机啦。所以点解嗰阵时会咁空前咁缺 game， 就系因为根本大家仲唔切，你咁迟先俾住开发机俾我嚟，我点做一次啦？咁亦都搞到当时买部机翻嚟都好啦，你都系玩 PS2 嘅 game， 然后好仲要撞埋啱啱讲过佢对 PS2 嘅模拟又甩甩漏漏，即系所以变成佢出师其实系不折嘅。如果嗰部机一部新机嘅话，冚家拎咗噶啦，唔系因为大家睇住你 PlayStation 二个王朝，大家仲肯俾翻几分薄面你，同埋冇乜其他对手。即系嗰阵时任天堂已经系自己玩自己噶啦嘛，你完全同佢哋两个竞争对手唔同边噶啦嘛。Xbox 所以点解 Xbox 嗰阵时系大幅地进占？其实唔系因为360有几好 ,360 问题都唔少，啱啱都提过㗎啦。主要系 PS3 太多问题。咁你冇比较咪冇伤害囉，其实系咁呀，两代都系咁嘅情况。一代就系 PS3 太弱太垃圾，结果就对比出嚟 ,360 就做得唔错。跟住就系 Xbox One 作死作得太多， 结果搞到 PS4 躺着也赢，是这样的，这个业界、 嗯 啊、不过就超出了我讲的范围了。 PS3 年代就讲到这里了、PS3 年代，即我觉得这两集加起来基本上等于星土九多来木剑不过不紧要啦，大家知道我由 Day One 大家识我嗰阵我已经是 Sony 黑嚟噶啦。咁啊呢两个呢次数 PS3 年代就数到呢度啦。咁啊呢个一两集讲呢个早期游戏嘅硬件奇巴士，咁啊去到呢度啦。咁后边前边我系冇打算做噶先讲啊。咁啊呢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 Bye bye。